好，大家好，好翻嚟啦。咁啊，我哋头先讲啊，阿 Tarkalus 终于等到佢个外长 Hetius 啊，就 send 佢嗰个咁嘅劳仆嚟。咁、那个劳仆嚟到咧，就佢会问佢有冇口信，冇；有冇书信，冇。咁你嚟做乜？佢话冇嘢，叫我做一件事。突然间，嗱，波斯人好中意整住个头罩嘅避风衫啊， 系。 佢就掹咗只个头罩，咁啊整一头长发落嚟，然之后帮我剃光佢。吓、啊，剃光佢，咁啊结果原来咧 ，Hetius 系个老奸巨猾，佢知道佢虽然系国家领，佢系国家领导人之一，但系可能随时俾人监视，咁啊即使佢嗰啲书信都俾人查，所以咧佢有一晚就叫咗佢呢个劳仆嚟，咁啊啲人以为佢同佢个劳仆嘻嘻啦吓搞基，就冇理佢，其实佢系剃光咗个劳仆个头，大家有睇过呢个梁朝伟同埋啊刘青云嗰套暗花，咁佢哋剃光咗个头上面有个暗花嘅图案噶嘛， 吓。 啊！大家 YouTube 見到啊，話嗰個勞仆成個梁朝偉咁果然嚇，咁啊，咁啊，咁樣原來真係有個信息刻咗喺個頭嗰度，即係同個頭 tattoo 啊，咁啊，然之後咧就等佢長翻頭髮，就當佢長完頭髮之後咧，就掟佢翻去，就可以即係平時梗係叫佢戴帽啦，戴翻個頭罩啦，咁啊，發覺於是就俾咗個信息佢，個信息只有一個，你係時候要造反啦。哇 ，Atticus 好开心啊，做反咯，其实就话诶，终于有信息，咁啊，梗系做啦，佢自己嘅地位都不保啦。咁啊，佢又做咗几样嘢嘅，即系你自己话做反，唔通带住几日兵做反咩？佢身边嗰啲兵都系 hea 嘅啫，点够波斯人打系咪？咁啊，佢一个人唔得，就唯有要煽动其他人。所以首先咧，佢好似 YouTube 唔系好似咁咧，佢好似而家啲人咁，就首先放个谣言。呢个谣言好简单，就喺民间放谣言，就话波斯人。想引导呢个腓尼基人殖民嚟吕底亚，取代我哋希腊人嘅地位。 喂， 啊，咁呢个嘢咧，即刻触动晒所有啊当时喺海外殖民地嘅人嘅神经。哇，又如果唔梗系再唔使再讲啦，一定加一句啊，昔日希腊就明日吕底亚嗰啲咁嘅衰嘢啦。啊，昔日希腊明日吕底亚，最等于香港啫。有啲人就话诶，昔日西藏明日香港啊，咁啊，现在香港明日台湾啊，嗰套咁嘅说辞啦吓。咁啊，令触动晒所有人嘅神经。咁然之后咧，佢召开武林大会啦，唔使讲啦，即系开个宴会叫晒啲人嚟。咁啲人一定问佢话：依单嘢系真定假？咁佢话系真嘅。大家而家我哋无路可退啦。咁我哋不如啊造反啊！咁于是个人都啊造反啊造反啊咁讲。咁啊，除咗一个人就话唔得喎。嗰、那个人咧叫 Hetaticus 啊，就系当时一个好知名嘅学者，佢就。写过好多嗰啲地理书籍，介绍当时嘅世界，甚至走过入去呢、这个波斯帝国去睇过。啊，呢、这个希罗多德亦都系攞咗佢嘅著作嚟写佢嗰本历史书。咁咧，佢话喂，波斯真系好劲，我哋唔够抽嘅。咁但系投票之下，投票啦，咁一投票，佢梗系输啦。咁佢就话好啦，既然系输咗，唔紧要。我都会参与，但是有个问题，我们需要整一支庞大的海军，因为波斯人不善于海上作战，一有什么事我们可以着草走，但是没人理他。这个 Aristotle, 啊 Aristotle 呢，这条这粉肠、啊、见到的人好了，就煽动到你班人。咁於是，但係佢又知道自己手底啲兵唔得㗎嘛。咁於是佢決定話，既然係咁，我要搵外援嘛。咁梗要搵職業軍人啦。咁於是走咗去斯巴達。當時斯巴達嗰、個大王呢叫Cleomenes the First， 叫 Cleomenes。呢位大王呢就曾經就係、是、我哋講過幫呢個雅典人驅逐呢個僭主。後咪又就驱逐呢位僭主嗰位大王，后尾就系想想推翻雅典民主，点知俾雅典人打走嗰位大王。虽然佢打走咗，但系仍然系呢个佢系佢一手促成斯巴达呢个南部北帕罗新尼撒同盟，所以佢仍然都系好劲。咁啊，我哋呢位女婿就走到去见佢啊，好似嗰啲咁嘅死人头， 呃人嗰啲咧，嗰啲推銷員咁啊，即係話呃人買倫敦金啲推銷員咁啊。首先咧就喺度話：哎呀，我哋俾人蝦，我哋依啲咁海外殖民俾人蝦，好慘啊！大佬你，大王你係我哋嘅共主啊，你要幫佢出頭啊！然之後話不過私人好有錢嘅，不過佢哋得個殼嘅啫，根本唔夠我哋打噶嗱，你哋個個著住重甲啊！佢哋你一同佢近身打佢就死㗎喇。佢哋不过是一群懦夫嚟㗎咋，淨係識得出用箭啊，用石抌石头啊，佢哋只远程攻击一近呢一定唔够你打㗎咁讲。你打低咗佢呢你就好有钱啦，威名远播啦，咁呃佢啦，氹佢落搭。咁当时呢位大王呢就斯巴达人出名唔出声，当时佢係喺嗰个元老院咁讲㗎嘛。咁好啦，你返归先啦，你去城入面等两日之后喺城外面见。咁两日之后嚟到，咁终于见面啦。咁佢又带埋元老院，同埋佢有两个王啊嘛，佢有另一个王啊，就叫做Demetratus。咁佢有两个王，咁两个王一齐见佢。呢位叫做克里米尼呢位王咧，呢位大王咧就同佢讲：我而家净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老实回答。你答咗我，我就会俾个答案你。到底波斯有几大？由米利都行到去佢嗰个首都苏萨要几多人？咁样吓，咁呢条友咧可能得意忘形得就系觉得呢啲嘢唔呃得人，竟然同佢讲咗真相，要行60日，即系将逐个省份讲出嚟。嗱，你首先要经过 A B C D E F G， 逐个省份讲，讲完之后，嗱，沿住高速公路行咧，就行60日就到噶啦，咁讲。 好似小明行路讲上广州都要啲行3日。 系，咁啊，大佬即刻 call 话你黐线噶你，我得嗰几万丁友，当时斯巴达人不过系3-4万嘅啫，佢啲兵咧 系 佢啲兵可能得个20,000-30,000，你要我行60全盛时期，你要我行60日去打人首都，你黐线噶， 系咯， 省完佢，我唔好晒倾，你都黐线嘅，觉得佢你 未计坐船喎，行啫 喎，唔系，你都黐线，咁唔使讲，唯有着草脚高赶佢走啊，但系佢仲未放弃喎， 系， 咁佢喂。喂，你而家赶我走唔得嘅啫，你当我外交使节，俾我城入边住多日啦，咁好啦，俾你住多日啦，咁喺个城嗰度，咁趁大家唔怀疑咧，佢就走咗入去阿斯巴达王住嗰个住所，就同佢讲，我知道你咧就同阿二王啊 ，Demetratus 有啲唔啱啊，所以咧你就唔方便讲，嗱，我而家我俾 离间计啊，呢啲系嘛？ 啊，咁啊，嗱，我而家我俾10个他伦嚟，你应承我帮我去打。咁个斯巴达王，我唔理佢。咁啊，20咧唔肯。喂，你嫌少啊？系俾到30啦，我大把水。30都唔得咧，我知你大王固身份40啦。唔好咁大贪啦，50。当佢讲到第50，个他轮咗就突然间有个细路仔嘅声，细路女嘅声喺度讲：阿爸，你唔好听佢讲，佢会害死你嘅。一睇原来就系、是。呢、這个大王的女兒当时有得8-9岁嘅啫， 喂， 佢会害死你嘅，你个坏人嚟咁讲。个大王一见到就好高兴，抱起个女兒，望住呢位咁嘅吹水推销员，嗰、那个样好似话你连8-9岁嘅细路女兒你都压唔到啊，躝屎趌路啦你，咁啊行咗去，一声都唔出。咁好冇人啦、啊，咁死啦，叫唔到职业军人啦、啊，咁点都要 call 马噶，如果咪翻到去唔够打噶嘛，咁啊谂一谂，当时佢哋米利都咧就系同即系米利都即系等于埃奥利亚人，埃奥利亚族，即系等于广东人啦、啊，佢谂啊，广东族咁啊，广东人最大嘅城系边个咧？一定系雅典，咁啊尝试去雅典，咁去到雅典咧，佢当时召开雅典公民大会。咁啊，呃一个精明嘅人就容易，但系呃30,000个政治盲目咧就好，唔系呃一个精明嘅人好难，但系呃30,000个政治盲目咧好易。咁佢用翻对斯巴达元老院嘅同一番说辞，咁啊，当佢讲到我哋俾人虾嗰阵咧，嗰班政治盲目咧个咧就热泪盈眶啦吓，好但你好伤心。但系当佢讲到波斯人几富有啊，同埋佢哋几弱鸡嗰阵咧，个咧就眼泛耳光，于是就话好啦，我哋支持你。 奶茶 即系等奶茶饭，即系等于呢个伦敦金氹人落搭，话即系100毛氹人落搭差唔多啦吓。话哇，我哋一金铺一定发大啦咁样。 咁啊，就继续我哋咁啊，我哋派兵派几多艘咧？我哋派20艘战船支持你，一艘战船200人，20艘就4000人。 哇，呢都唔少啊！ 咁啊，咁其实喂4000人去造反系好夸张。咁啊，于是佢哋就夸张地弱啊！我意思系话，咁啊，于是佢哋首先咧，呢队杂牌军咧，就首先就出发咁啊，咁啊，首先去到呢个土耳其第二大城邦以弗所，一嘢就攻陷咗佢，因为人哋遇唔到你嚟打咁。 系 咁咧，佢哋个 plan 咧就话好，我哋第二日就话好，我哋而家连夜冲去呢个西京，即系叫萨迪 Sardis 呢个地方，即系以前吕底亚王嘅王都啊，而家系太守府。咁啊，当时佢哋嘅如意算盘就系只要攻入太守府，然之后就向全世界宣布啊，我哋而家起义啦，我哋要反抗波斯人、吕底亚人，你哋跟随我哋啊！嗱，我哋占领咗个首府，我哋会将个首都还翻俾你嘅啊！然之后我哋重新组织啊，我哋一齐起义，吕底亚人，我哋一齐起义，一定可以成功推翻波斯人，重返我哋嘅自由嘅。佢原本系谂住咁谂嘅， 甚至本土派嘅， 基本上系一模一样啊！即系嗱。雅典人，我哋讲翻雅典人唔系第一次俾呢啲咁嘅政治推销员，俾呢啲丑弱如何嘅废物所困。 咦？ 佢做呢啲咁笨，系佢做呢啲咁柒嘅事。啊，呢个系第一次，但系唔系最后一次。都之后到最后，佢哋系因为呢啲咁白痴嘅事而令到城邦民主被毁灭嘅。啊，好似香港人咁啊！我哋讲翻啦，咁佢哋中意就夜袭杀敌吓，咁啊当时个太守啦吓，个太守一听到，哇吓咗一跳，佢估唔到有人咁沙扑去打佢噶嘛，漏夜逃走。咁啊，佢哋谂住占领咗就算，点知有个士兵就讲起打仗都系杀人放火噶啦，咁一把火烧。咁啊，大家谂啊，西京。话明波斯西京嘅，以为佢真系好威嘅，其实唔系，即系嗰建筑好宏伟嘅，其实唔系嘅。当时嘅萨迪系用禾菌草做嘅，所有嘅屋佢系系根据呢个文献嚟嘅。啊，结果一把火一点一烧，竟然将成个城烧咗，即系等于香港旺角鱼蛋革命一样啊，即系香港旺角事件一样啦吓，咁啊嗰啲咪黄台养嗰啲企喺度，我哋为咗城邦自治啊，咁然之后一把火烧咗佢，咁呢单嘢又大剂啦，咁啊当时嗰啲女底下人就话，顶你个肺，连呢个波斯人都唔烧我个都城，都唔烧我哋嘅宗祠祖庙啊，女神庙都唔烧，你班贱人希腊佬同我烧咗佢，我实同你死过，因为当时喺嗰度最多人口嘅系女底下人啊嘛。我誓报此仇咁啊死啦！嗰班友仔见到闯咗大祸就走啦。咁女底亚人啊纷纷就佢太守一动起之期吓，一人来动起之期，女底亚人全部聚咗喺太守嗰度，就话要惩严惩希腊人。咁啊，佢哋即刻着草走啦吓，想话翻到去米利都城。咁点知咧就俾人追上，就打咗一仗。咁啊，一打完一仗，伤亡惨重。咁啊，成班人散晒，成班集台军就散晒，竟然话喂，我哋聚翻喺米利都再同佢一战咧，佢决心都冇，各自走翻去自己嘅城邦。咁啊，首先最快着早走嘅就雅典人就话，我唔玩啦，拜拜，就走翻咗个，即系好似黄台养咁啦，着早走咗啦， 似呢个雨伞革命啊。 啊，雨伞唔系雨伞革命嘅，好多友都系咁噶啦。啊，就是、好似个梁仲恒啊，叫人去打唔够打，咁啊着插的士走嗰啲咁嘅粉皮一样啦吓。咁啊，依、這个Artagoras 呢位女婿啦，依、這个 Artagoras 咧见到咁，我即刻扑翻去米利都。咁啊，佢烧人呢单嘢就已经镇定咗成个城。咁啊，佢叫啲民众嚟，话俾大家听，其实波斯人想。啊！我哋你听到嗰个传言，波斯人想换血呢单嘢系真嘅。我而家其实我一直都想俾你民主，但系我系惊有波斯人，所以我先俾你民主。既然已经反台，大家我决定要民主改革，我俾大家民主，大家支持我。 你抌 住 本土派 咁啦，咁吓 抌住本土派 系啊。咁米利都人话：哇！我哋有民主啦！咁好高兴嘅支持佢话造反。咁啊。由于烧城呢单嘢一传十十传百，成个爱奥尼亚人，成个希腊嘅城邦全反。 系， 啊、大家如果睇地图见到啡色嘅地方，系全部都系反佢嘅，包括埋喺黑海、欧洲口岸嗰啲城邦都反埋。当时我哋讲过，原本嗰个色雷斯城主啊，吓米底亚德即刻赶赴去呢个吕底亚参加抗争叛乱。咁而一路受住呢个波斯人欺压嘅塞浦路斯岛亦都加盟，一时间成个土耳其风起云涌。咁当呢件事系啊，当呢件事一传到去大流士嗰度，大流士原本食食下饭唔出声，喺度拿起支弓，即系问边个做嘅，数晒出嚟啊！然之后仲有雅典人得拿起支弓，一箭射上天，然之后苍天大神，你俾我求你准许我惩罚雅典人，然之后同啲奴仆讲，你每日都要提我一次，无望雅典人。即系好似啲人无望六四要报血仇一样，咁玩到好大，然之后佢就叫咗 Hetius 嚟，话我嘅大恩公吓、啊，你又向我推荐你嘅女婿、啊，啊做米利都城主，而家佢反我、啊，你系咪你条友联手玩我啊？咁啊，咁啊 Hetius 识嘅话，大王我唔敢玩你，我点敢玩你咧？你对我恩重如山啊，有姓父母，嗱、啊，你掟我翻屋企，我即刻同你搞掂佢。好，我信你，讲就我信你。同时间咧，佢已经大流士已经调咗三支军队走去进攻呢、這个，即系走去平乱啦。啊，咁啊，当佢平乱，咁啊，遇事者系由公元呢单嘢咧，打咗三四年，打到去公元，即系由498年打到去493年。就我哋讲过啊，吓咁啊，开头打咗一两仗，发觉唔掂咧。呢、这个 Aristarchus 呢位女婿咧，竟然着草走咗去色雷斯度做海盗啊！唔够打啦，嗱，米利都人，我俾咗你民主啦，我唔玩啦，走咗。咁啊，呢、这个 Hetius 当佢一去到呢个太守啊，呢个太守嗰度咧，那个太守望咗佢一眼，喺、啊、呢、这个阿塔弗内斯嗰度，就可能系讲笑咁讲啦。哇、啊，你嚟到真系好啦，诶、哎，饮杯水先啦。其实我知道件事系点嘅，只鞋系你缝嘅，不过你个女婿着啫嘛，阿 Aristarchus 着啫嘛，系咪？哈哈哈哈咁样，即系半开玩笑式，你一听到你个背脊都寒。所以咧，呢、这个 Hetius 第一件事就走去米利都，可能佢想劝降，去米利都城劝降，但系米利都城就封住咗佢条路，就话我哋已经有民主啦。我唔会再听你呢条友讲噶啦，啊呢、这个 Hetius 讲噶，你同兰斯格路，我哋唔，我哋有民主啦，我赶走你个僭主，咁于是条友仔就好似佢女婿咁，啊赖咗队兵，就同大家讲，就借住自己话，我系国家领导人，我系波斯国家领导人，政协副主席，咁啊走咗去海嗰度，就作威作福噶，占咗一两个城，打家劫舍，做咗海盗，最后又做岛主。咁成件事好奇嚟噶，咁如果大家而家睇 YouTube， 我就见到啊吓，除咗深蓝色嗰条线之外，吓同埋紫色嗰条线，深蓝色嗰条线就系雅典人进攻萨迪嗰条道啦，同埋紫色嗰条线就系 Hetius 着草嗰条路啦。之外咧，其他嗰啲路线全部都系呢个波斯人进攻嘅路线。咁、啊、大家见到红色嘅地方嘅交叉就全部都系波斯人战胜嘅。咁啊，至于塞浦路斯，其实打中间打得最惨烈嘅咧就系塞浦路斯。咁啊，我哋讲嘅塞浦路斯全岛皆反嘛，于是波斯人就两路大军水陆并进嘅。咁啊，而当时埃奥尼亚人咧，即系嗰啲城邦嘅组织咗一队200-300人嘅舰队。对抗呢、这个200-300只舰嘅舰队，对抗呢个波斯600-700只舰，即系唔系系腓尼基人啊？腓尼基人400-500只舰嘅舰队，大家喺度打。咁而陆上咧，其中一个城主就同对方骑兵大将打，即系我讲下几惨烈。当时嗰个骑兵大将一只马啊，就佢即系如果冲完之后咧，近身战嗰阵，佢又会将只马人立而起，一只脚踩落去。咁呢个城主咧就揾个盾顶住佢，哇竟然顶到牙关都出血，然之后隔篱咧佢有个 佢有个老仆即刻攞住件月牙弯刀一嘢劈咗落只马脚度，斩断咗只马脚。咁啊，城主就杀咗佢骑兵大将吓。咁啊，虽然即系打得咁惨烈喺陆地，虽然杀咗对方骑兵大将，但系都系打输。咁啊，可以知道死几多人，咁啊血流成河。咁啊，于是者打咗三四年啦。虽然海军上呢场塞浦路斯战役，海军上埃鲁尼亚人系赢咗，但系陆地系输咗，所以连塞浦路斯都冇埋。最后慢慢慢慢收缩，就差唔多打到去米利都啦。咁当时波斯人咧就同米利都城嘅人讲：你要投降，唔投降破城一刻，我会杀晒你个男人，奴役晒你个女人，你啲细路我会阉晒佢。咁讲，咁米利都人话：我哋打。佢又封咗个城墙口，等你正面都唔入，必须要由海路入。于是打咗一场大海战，就召集咗四百几只船对波斯五六百只船。咁点知即系都尽咗一拼之力啊？点知到打嗰一刻，佢哋有个岛叫萨摩斯岛，即系以前帮呢、这个冈比西斯打呢个埃及嗰条友啊，那个岛啊，竟然就临阵叛乱，着草偷咗。咁就死啦！於是就打败仗，就再围多米利都一年，弹尽粮绝，就破城而入，就杀晒所有个男人，强奸晒、奴役晒所有女人。波斯人依然啊，阉晒所有男童，就运咗去杀敌，从此去做奴隶。咁啊，于是只打咗三四年啦，就呢场叛乱就好骑呢地开始，好骑呢地就结束。咁到底嗰两位始作俑者啊，嗰位翁世最后变成点啊？我哋翻嚟再讲啦。